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我们先回顾一下架构思维篇前面几讲的内容。57心性架构师的修炼之道。58如何判断架构设计的优劣。59少谈点框架，多谈点业务。60架构分解边界，不断重新审视边界。我们先谈了怎么才能修炼成为一个好的架构师，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修心。这听起来好像一点都不像是在谈一门有关于工程的学科，但这又的的确确是产生优秀架构师最重要的基础。接下来几篇我们核心围绕着这样几个话题：什么是好的架构？架构的本质是业务的正交分解，分解后的每个模块业务上仍然是自洽的。我们反复在强调业务一词，可以这样说，关注每个模块的业务属性是架构的最高准则。不同模块的重要程度不同，由此我们会区分出核心模块和周边模块。对于任何一个业务，它总可以分解出一个核心系统和多个周边系统，不同周边系统相互正交，即使它们可能会发生关联，也是通过与核心系统打交道来建立彼此的间接联系。今天我们将通过第二章桌面开发篇的实战案例画图程序来验证下我们这些想法。我们以最后一次迭代的版本 V44 为基础，地址在文中，你可以点击这文章进行查看。我们先来分析整个画图程序的整体结构。除了 index.htm 作为总控的入口外，我们把其他的文件分为以下这四类：核心系统，这些文件隶属于整个画图程序的业务核心，不可或缺；周边系统，这些文件属于业务的可选组件；通用控件，这些文件与画图程序的业务无关，属于通用的界面元素，由画图程序的周边系统所引用；基础框架，这些文件与画图程序的业务无关，属于第三方代码或者更基础的底层代码。我们可以有如下文件级别的系统组织结构，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画图程序的内核是非常小的，就三个文件 index.htm、 view.js、 dom.js。 为了让你看到每个文件的复杂度，我把各个文件的代码规模也在图中标了出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周边系统以及它们的依赖代码去除，整个程序仍然是可以工作的，只不过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只读的画图程序的查看器。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把所有的 controllers 都做成了彼此完全正交的可选组件。有了这个图，我们对各个文件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楚了。接下来，正如我们在58如何判断架构设计的优劣中说的那样，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周边系统，也就是这些 controller 对核心系统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把所有引用关系列出来，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我们先看 creator react.js 模块，它对 view 层主要是 qpaint view 类的引用是实处，对 model 层主要是 qpaint doc shape qshape style 这三者的引用是六处，每处引用都是一行代码，直接调用 view 层或 model 层对外提供的接口方法。单就 creator react.js 模块而言，它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为10+6=16，但是实际上这些接口方法绝大部分并不是专门提供给 creator react.js 模块的，这意味着所有周边模块应该共担这个伤害值。比如某个接口方法被 n 个周边模块引用，那么每个周边模块分担的伤害值为 n/1。 这个逻辑初听起来有些奇怪，我新增一个和我互不相关的周边模块，怎么会导致一个既有周边模块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降低？这是因为我们的伤害值是工程测量值。我们往极端来说，如果有无穷多个周边模块都会引用某个接口方法，那么对于其中某个周边模块来说，它为此造成的伤害值为零，因为这个接口太稳定了。这也证明抽象出共性的业务方法比给某个周边模块单独开绿灯要好，我们定义业务的接口要尽可能追求自然。但现实中被无数个周边模块引用的接口是不存在的，你可能主观判断我们这个接口是很通用的，但是它需要实证的依据，每增加一个引用方，这个实证就被加强一次。这也是为什么增加一个新周边模块会导致既有周边模块伤害值降低的原因，因为它证实了一些接口方法的确是通用的。有一些接口当前只有 creator react.js 引用的，这些接口的引用代码在表格中我把它们标为红色，它们是 new qline、 new qrect、 new qellipse、 shape.onpaint。 我们一眼看过去就很清楚，这些接口确实是非常通用的接口。之所以它们只有 creator react.js 引用，是因为这个画图程序当前的规模还比较小，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模块加入，逐步也会有更多人分担伤害值。当前系统有五个周边模块，考虑多个周边模块共担伤害值的情况， creator react.js 模块 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是多少。我们做个近似，只要某个接口已经被超过一个周边模块引用，就认为它的引用次数是5，而不是一一去统计它。这样算的话 CreatorRect.js 模块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约5/12+4=6.4。类似的，我们可以计算其他周边模块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具体如下 CreatorPath.js 模块伤害值约5/12+1=3.4， CreatorFreePath.js 模块伤害值约5/13=2.6，Excel Select.js 模块伤害值约5/10+6=8， Excel Manual.js 模块伤害值约5/5+6=7。如果我们把所有周边模块看作整体，它和核心系统的关系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可以看出整个周边系统对核心系统的引用是31处，也就是说它带来的伤害值为31，这和上面我们近似计算得到的所有周边系统伤害值之和 6.4+3.4+2.6+8+7=27.4 不同。这中间的差异主要由于我们没有去实际统计接口方法的引用次数，而直接统一用5，所以估算的伤害值比实际会小一点。看完了整体，我们把关注点放到 model 层。对于这个画图程序，代码量最多的就是 model 层及 dom.js 文件，大约850多行代码，所以我们决定进一步分解它，得到如下结构，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当我们把 model 层看作一个完整的业务时，它内部仍然可以分解出一个核心系统和多个周边系统，并且同样的，我们把代码分为4类。核心系统隶属于整个画图程序的业务核心，不可或缺，我们标记为棕色或白色。周边系统属于业务的可选组件，主要是各类图形、操作系统相关的辅助函数，与业务无关，但是和平台相关，我们标记为绿色。纯算法的辅助函数与业务无关，与操作系统也无关，我们标记为紫色。上图的核心系统中标记为棕色的模块与白色的模块的区别在于，标棕色的模块会被周边系统所引用，属于核心系统的接口级模块，标白色的模块只被核心系统内部所引用，不把它们画出来也是可以的。另外，图中 ship 接口因为 JavaScript 是弱类型语言，它在代码中并没有显示体现出来。这里我们将它用 go 语法表达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当然，和分析整个画图程序一样，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周边系统对核心系统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把所有引用关系列出来，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对于 model 层来说，目前我们需求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图形的种类，未来是否要支持图片，是否要支持艺术字等等，这些存在很大的变数，所以我们当前的周边模块基本上都是某种图形。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图形对核心系统的需求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很容易计算得到整个周边系统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为4，平均每一种图形的伤害值为1。聊了文件级别的组织结构，也聊了 model 层，我们画图程序的整体脉络也就出来了。这里我再补充一个，虽然和业务无关，但也是一个不小的体系设计，通用控件库子系统。控件的种类是无穷的，我们自然而然地去考虑怎么适应未来的需求。出于开放性架构的考虑，你会发现它也可以基于核心系统和周边系统来拆分，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同样的，我们最关心的还是周边系统对核心系统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把所有引用关系列出来，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控件的实现本身和核心系统及控件框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把自己注册到控件框架中，所有控件对核心系统的需求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很容易计算得到整个周边系统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为1，平均每一种控件的伤害值为1/3。这一讲我们通过前面实战的画图程序作为例子来剖析架构设计过程业务是如何被分解的。对于复杂系统，一定要理清核心系统和周边系统的边界，让整个程序的内核最小化。另外，我们也实际分析了画图程序中周边模块对核心系统的伤害值，这个数据可以很好的评判不同架构方案的好坏。如果你自己也实现了一个画图程序，可以根据这集讲的内容对比一下我们给出的样例代码和自己写的有哪些架构思想上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的得失是什么。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的话题是全局性功能的架构设计，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